正日丰奖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17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竞技馆举行，向跆拳道、围棋等项目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杯和奖状。